对，真的透明了。 不要让膨胀的贪欲毁了自己。畅廉洁，阳正气，树和谐。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哎，这又阴天要下雨了哈，大家伙儿带伞了没有啊？ 哎，这个雨水比较多，这个今年的夏天呢，享受这个雨水的凉爽的同时，您也得预防着它给大家带来的麻烦。 哎，真是说到下雨还真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比如说那白裤子最近就不敢穿了， 是吧？ 这走一过甩一脚泥呀，是吧？平常得经常收着点家里的那雨伞，出门的时候还得记着关窗户，指不定这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晴空万里，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就烧一屋子都是雨，是吧？ 因为这个风向也不太确定。 是，说到下雨啊，这个空气潮湿啊，给生活带来的这些这个新变化啊，这今年夏天不是又因为下雨下的多吗？那个雨后的蘑菇啊，那也疯长 哦，就那个树底下什么之类的哈，草坑里头 拖布把上那些啊， 拖布把。 昨天啊，就有一条消息引起了望京居民的重视。 怎么着呢？ 望湖社区啊，接到某医院通知啊，说有居民呢因为采食野生蘑菇引发了中毒腹泻。 哎呦， 今天上午呢，记者就赶到了位于望京地区的这个医院，医院的保健科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上午啊，这个上周接到了朝阳疾控中心的一张通知单。 说什么了呢？ 通知单上说呀，7月23号，家住在望京丽泽西园的一户居民呢，在附近地区采了一些野生蘑菇。吃之前呢，人还专门进行了煮制处理，就没吃生的啊，吃的熟的。哪怕吃的是熟的蘑菇啊，吃了之后还是出现了腹泻不止的症状。 这蘑菇本身要有问题，你怎么煮也不行。 7月24号啊，一家三口就到望京医院接受治疗，经过输液之后症状有所缓解。 哎， 今天上午记者就随机走访了望京和周边地区，发现啊，在这样潮湿的气候之下，哎，那野生蘑菇长得真是茂盛啊。 好嘛， 什么社区里呀、街心公园啊、路边行道树下边，凡是植被密集的地方，总能看到形形色色的野生蘑菇。 你看看， 有些蘑菇呀，小朵的，白色的；有些呢，颜色微微发黄。记者呢，就把这些蘑菇的照片发给了相关的专家。连专家们都说啊，仅靠外观来判断这些蘑菇到底是不是有害，不好说。 是。 那这市民最近关心的这些问题呢，就是说不是说蘑菇怎么吃啊，是炒着吃还是煮着吃？问题是哪些野生蘑菇能吃啊？ 哎， 是不是只有那种花蘑菇颜色艳丽的蘑菇才有毒啊？ 那可不一定。 针对这些问题啊，记者呢也请教了多位专家，他们的意见呢大致相同。只要是野生的蘑菇，您就都别惦记吃了。 对，这一来是咱们好多年呀，没怎么在外边见着这种野生的蘑菇。 人家专家给出的答案说的就是啊，居民能够触及到的野生蘑菇啊，本身就带有毒性。处理不当啊，会对人体产生不利的影响。 没错， 这松菇啊，就是咱老百姓平常常见的蘑菇，俗称是美味牛肝菌。哪怕就是常见，这有人也可能不知道，你要是鲜食这个牛肝菌啊，那还是有毒性的， 没经过处理。 是的，很多人呢，其实在那个采蘑菇的时候啊，带有那么一点点侥幸的心理， 是 就认为只有那像动画片里那种花蘑菇长得才有毒啊。对此呢，人家专家也给提醒说，花蘑菇有毒这种思维啊是非常错误的。比如啊，白毒伞这种蘑菇，那就是白色的， 你看看， 跟一般的野生蘑菇啊特容易混淆。人家还强调啊，像蘑菇啊、野菜啊这类植物，哪怕那品种被确认为无毒或者弱毒性，也建议百姓啊不要自己随意采食。它们生长在这个室外的环境当中啊，是不是存在变质啊或者重金属超标的情况，老百姓很难辨别的。 还有打药的可能、 那备不住，保不齐它们就会对人体构成危害。还有呢，根据人的肠胃情况不同，也有可能会出现过敏等症状，这腹泻呀、呕吐这些情况一出现，那您又得上医院看病了，是不是？ 这个蘑菇虽好，但是您得吃那个安全的 啊。 这个我们小时候啊，印象当中这个野生的蘑菇还是比较常见的啊，因为就算说那个望京那个地区吧，过去在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庄稼地围绕，这个很多的这个它就是种庄稼的地， 嗯， 所以那个地里边啊，它的那个草里边长出来那个蘑菇呢，基本上还是有可能是能够吃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小胆儿也大，所以我们还是吃过。但是现在你想想，这它都变成楼房了，都是这个绿地啊， 嗯， 这绿地就算那蘑菇本身它没问题，这绿地它还要经常除草啊、打药啊什么的， 是 也是不能随便吃的。 所以这经验主义有的时候还真的是害着人了哈。 嗯， 这个您觉得以前采那些蘑菇都没事儿，但是现在这事儿还真不好说，咱别冒这险、 哎、 是吧？ 没错。 要不然今天咱就跟大家聊聊回忆吧。 哎， 您曾经啊有过什么采摘经历吗？ 采摘经历啊， 这个到采摘园采摘也行、 嗯、 野外采摘也行。 哎， 这公园里花坛里摘花那您就别说了、 哎、 这不文明行为咱不提倡啊。 哎，就是那种这个他有需要的、 啊、 你又是可以进行的、 啊、童年的趣事都可以啊。 没错， 比如摘二舅他们家，趁二舅妈不注意的时候摘二舅家院子里的果树上的果， 人参果是吗？ 反正类似于这样的故事吧。啊， 好吧， 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大家呢可以将您的互动信息发送到我们的订阅号啊，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我们今天和大家聊聊回忆当中那些采摘的故事。 哎，这个夏天呀，大家除了到这个外边去采摘以外呢，好多的老人呢还是喜欢在小区里溜溜弯啊，哎，尤其是早晨啊，锻炼锻炼身体什么的， 出来溜达溜达。 哎，可是最近这个顺义区石园社区的大爷大妈们出了门就发现呀，在路边出现了一家叫做康姿百德的小门店啊， 名字起的倒是挺炫，还四个字的、 哎、这个像是个译音似的 啊。这个小门店呢打出来了一个很大的招牌，叫做清凉的体验呀，体验他们这个床垫啊，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吧。 嗯， 这大爷大妈就看了，哎呦，体验床垫，什么床垫呢？那里写了磁疗床垫。 哟 啊，然后大爷大妈又问了，说你们这个床垫体验收费吗？不收费，免费的哈、啊、而且说我们这店里头还有空调啊，您进来躺在我们这床垫上啊，听听这个健康专家给您讲课，然后躺在这儿乘乘凉，哎，躺一个小时不收费。 你看你看、 嗯、 我就知道这事儿醉翁之意不在酒，又是忽悠老年人买这些设备产品的。 差不多吧。哎，这店里的人嘴很甜啊，是爷爷奶奶叫个不停。这个大爷大妈妈你看这个不错，那就来吧，人还挺多，还得排队啊！你想那他那个小屋子里啊，他只能放十个床垫，那十个床垫一次只能进去十个人呢，哎，在那上还要躺一个小时呢，所以呢，大爷大妈们还得在外边排队啊！而且天热了呢，还带个西瓜送给店里的这个小姑娘小伙子们解解渴。 哦， 哎，店里头倒是挺凉快，有空调吹，有水喝啊，老人们挺爱来的。他们告诉记者说，进店体验床垫几乎都是退休在家的，年龄几乎都在50岁以上，大多都是60多岁，退了休也没什么事儿干，说你在家待着也热呀，是不是？有这么个地方，又能乘凉，又能热闹热闹，互相聊聊天，不挺好的吗？ 嗯、是。 哎，这个大爷大妈们进店之后就排队躺下，这小店里头呢就会有这个叫什么所谓的老师就来开始讲解了 啊，躺下听课、 啊。对了，说讲什么呀？这大爷就说了，给就说是一些老师们啊，说讲的就是那长寿的秘诀。哎，说这个床垫是怎么根据一个什么长寿村的磁场设计的啊？怎么高科技啊？这反正老师们就开始就讲这些内容啊。说这个磁疗床垫虽然不通电，但是不通电呀，但是它能发令磁场 啊， 能让人体有好处啊，使人穿透人体啊，让这个老人们。啊，这个身体健康，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意思吧。 什么玄乎说什么。 哎，反正这个把这个床垫这个效果、啊、说的是很高啊，而且他们还带着这个老年人们啊，所谓的去旅游啊，当然也得收点钱啊。听说是一人交那么400块钱，就能上北戴河玩3天，包吃包住还包车。哎，当然了，最终的目的他们还是忽悠着老年人们，想让他们买这个东西。还真就有一些老人在这玩的路上啊，这一高兴他就交了定金、 嗯、 买了这床垫， 这立场不坚定了。 哎，咱们一听这床垫这报价呀，您就知道这个是个不靠谱的事儿。一个双人床垫每个的报价有2万多块钱， 这玩意儿这个价格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 了。那当然了，这里边包含着北戴河的这个旅游费用呢。 是吧，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 是。 您这些这个占的便宜啊，他都得从这价格上给找不回来。 没错。 这就引起了一些矛盾了啊，家里的子女呢就劝着老年人说，哎呀，说您这个肯定不成、 嗯、 这个这么贵，这个里边不值。 嗯， 但是老人已经是像被洗了脑似的，就说，哎，我觉得就值就好， 劝不住。 哎，甚至说有人买了这个磁疗床垫睡了之后身上已经有不好的感觉了，还在坚持这么认为 啊。 你比如说有的老人睡了之后就觉得全身都痒痒，像是有那个蚂蚁在爬，还有脱皮的现象。 哎呦， 哎，但是呢这老人家并不担心，说这肯定是我这微循环改善了，我这换肤呢，我这 不被伪科学洗了脑了吗？ 还有一个老人睡了床垫之后胳膊上起一大包啊，当然后来慢慢的消失了，他就认为这是磁场产生的效果。还有一位脑血栓的患者，他就坚信这睡着床垫一定能治好自己的脑血栓。你看这多乱呢！ 哎呦，这听着都着急。 哎，所以说呢，这个家里头啊也是闹得不可开交，子女们找出各种的资料来证明说这个床垫没那么神奇，这个这么高的价值不值得。可父母们并不这么认为啊，这个说即便是买的是假货，我们也愿意买啊，你别管。你看这个问题啊，就闹得这个家庭里边都产生了矛盾了。所以我觉得就这种推销的行为它是不是合适啊，有关的部门是不是应该去管一管，检查一下啊，要如果是不合理的话应该坚决的去予以取缔。 没错，这事儿哈，这个在于输不在于赌，这一开始不也说了吗？大爷大妈去的时候啊，问问这个大爷大妈心里怎么想的，人那句话说得很清楚、 嗯、 退了休在家没事儿干挺寂寞的。 说现在也有不少的活动 啊，所以说呀，我觉得这个真正人忙起来和心里忙起来是两回事儿。 嗯， 有的时候大爷大妈这人每天忙不叨叨的，看着又带孩子买菜啊，出去下去遛弯，心里边仍然是需要这个填补空白的，情感上的空缺还是有的。 就别让这些别有用心的商家呀、 哎、 钻了这个空子。 是的、 嗯、 这时候咱当晚辈的当子女的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了呀？张某啊，今年28岁，是一名导游。 嗯， 这个在这次被公诉之前啊，他曾经在2009年呢，因为犯故意伤害罪、故意损坏财物罪被判拘役9个月。 哎、这俗称这叫前科啊。 起诉书上显示啊，他又犯事儿了。2014年9月2号，被告人张某啊到房山良乡这某车行修自己的自行车，随后啊就说我你修你的啊，你这里还有别的，我试骑一辆你店里的车行不行？ 嗯， 这车啊什么700C 黑色休闲车， 哦， 这反正就把车给骑走了， 哎，高档车。嗯， 这张某自己是这么说的啊，那天晚上7点多钟，我就路过那车行的时候啊，下雨了，我想正好能给我自行车换个内胎吧哈。 嗯， 张某就说啊，换内胎的时候啊，店内的人员还给他介绍了两款车让他试骑。 是啊， 第一辆试骑之后啊，我把车骑回了店里边，骑第二辆的时候啊，我出事儿了 啊， 我跟一辆小货车发生了剐蹭。 是、 啊、我手受伤了。 嗯， 张某就解释说啊，我不是要骗这车走，我这不受伤了吗，我去医院看伤去了， 直接骑着这车上医院了。 哎哎，是。 嗯， 这车行的店主贾某啊发现这情况之后赶紧报了，哎呦，把我车骑走了、 嗯、 还不回来了。 哎，挺贵的啊。 公安机关确定张某是嫌疑人之后啊，找到了张某的母亲询问他的去向。 嗯， 这看守看了一个多月之后啊，2014年10月份，张某将自行车以快递的方式邮寄给这个车行。 这个骑了一个多月再给人家寄回去啊。 人家说哎、我觉得挺不合适的啊，骑走没给骑回去，怕车行误会，我就在网上查到这个车行的地址，并且在车上贴了一张道歉的纸条 啊， 上面写着啊，不好意思，日后会登门道歉。 不是，我就纳闷了，他原来在那修的那自行车他就不要了。 反正张某说自己是找不着什么合适的解释方式，就用了这个邮寄的方式。 好家伙， 人也说我不是要骗你，你看我自己那车还跟那放着呢吗？ 是啊， 我那车15000多块钱呢。 呵啊， 张某还 他那车呀， 他还觉着委屈呢， 15000的车都不要了。 但是啊，经过车行的检测啊，检方也说、张某的车子呀有裂纹啊，根本就不值15000块钱。 这是瞎说了啊， 那谁也不傻嘛，对吧？ 嗯嗯。 2014年10月24号，张某被警方抓获。根据检方说啊，张某被抓的时候还曾经跳车呢，导致腿骨折。 好家伙， 之后张某被监视居住。 嗯， 2015年1月，这警方啊在这个某自行车的车行找到了涉案的自行车， 经鉴定啊，涉案的自行车市场价格是13800块钱。 嗯， 之后呢，张某的母亲跟这个车行的老板贾某达成了和解协议，赔偿人家老板14000块钱。 哎，这按照这车的价值啊， 哎，这张某就被取保候审了。 嗯， 人家律师也对于这个行为进行解释，说啊，张某寄回自行车的行为啊，既不属于犯罪未遂，也不属于犯罪中止。 那应该属于什么呀？ 这张某盗窃的行为啊，属于犯罪既遂，也就是犯罪行为已经完成了。 哦， 寄回自行车的情节呀、啊，那属于退赃。 叫退赃。 刑法规定啊，在犯罪过程当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那是犯罪中止。 嗯， 这个案子里啊，张某啊，既没有自动放弃犯罪，也没有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对于盗窃罪，犯罪结果呀，那就是指那个财物脱离所有人的控制。那张某的行为，那已然是让那自行车脱离贾某的控制了，是吧？ 骑走一个多月 了，那控制的实在是不能再控制了。 没错， 人家律师也说啊，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退赃啊，不是法定， 哎， 而是酌定的减轻处罚的情节。 嗯， 那属于被告人犯罪之后的一种悔罪的态度， 哎，或者是心虚呀、害怕呀，导致他来这样做了。如果按他说手受伤了，骑着车去看病，到医院您处理完了，应该是骑着自行车再回车行，对吧？ 所以啊， 您就直接走了，这个绝对的是有问题。 别再折了，折不过去的，折了一个多月了，这事儿说不圆的。 哎， 这反正既然这事儿已经了了哈，希望张某呢能够真的认真反省吧。 嗯， 当然了，这自行车说骑走骑走这事儿，我还挺担忧的哈。 年轻人呢，有时候他可能头脑一热啊，一时冲动，所以呢，也就大家都应该引以为戒。 你说这当妈的一开始事发的时候就知道这事儿，好像也有责任吧？ 哎，这教育问题啊！哎呀，刚才说的是这个有关这个自行车的，是这现在自行车都这么贵了，都10000多块钱的自行车、啊， 骑不起了呀。 嗯，那么那要说起来，这汽车就更贵了 啊！ 哎，这个最近有这市民啊，向我们这些媒体反映， 嗯， 说在这个动物园的海洋馆门口啊，有人假冒管理人员收停车费。啊，自己交了钱把车停那儿了，结果还被警察贴了单子了。跟这个相关的部门，这个交警部门一打听，人家说这地方根本就不准许停车，没有地面停车场， 这不被框了吗？ 哎，收取停车费属于本身就是违法行为，这个将来也会派人取缔啊。这不是天热了吗？很多的这个又放暑假，很多朋友会带着孩子到海洋馆去玩一玩。 嗯， 那么昨天下午呢，这个记者也是到现场来。实地的进行了调查。 嗯， 那么到了这个海洋馆北门的入口，正上周末嘛，游人很多呀，海洋馆院内的停车位就已经满了，进不去了，因此让不少车辆就按照停在这个海洋馆外的这个两侧道路两侧，就把车就停在那儿了。那么记者沿路查看，发现百米长的道路竟然停着几十辆车，有不少车辆的车窗上已经贴上了就是交警给贴的那个违法停车 小白条、小粉条、 小条啊， 小条。 那、记者也注意到，有一个中年男子穿着没有任何标志的灰色制服，不断在路边转来转去啊，并且指挥着，哎，来了一个车，他就给人找车位就停。然后记者呢，你说您看这能停吗？您给我找一车位啊。那人很热情的给找了车位了，他就对着记者说，自己是这儿的停车管理员啊，负责收停车费。今天是周末，这里边的车位早就满了，现在车都只能停在这儿啊。这样说，这马路边啊，停车费20块钱不限时，停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啊。我这也不贵啊，是吧？那个是吧？这个正规的停车场，但是记者始终没有找到什么这个停车场的收费的标志。 嗯， 这个收费的这个人呢，也没有出示任何的意见。 他说他是正规的，那不行，得有证据啊，是吧？ 有一个其他的车主就问了，哎，这儿我要停这儿会不会被交警贴条啊？ 啊， 这人说了，绝对不会，我这正规管理，你交了钱了，这车怎么会贴条呢？ 啊， 哎，结果呢，这个只好就是车主就向他交了20块钱，这个男子呢就给了他一张手写的字条当做凭证， 手写的 也不对劲呢。一位住在附近的居民就说了。这儿停的车经常被交警贴条 啊， 这些地面上停车位都是这个人自己画的，他冒充停车场在那收费，更可气的是他们还会把交警贴的条给撕掉。 是吗？ 哎，这个就更麻烦了，是吧？车主不知道啊，过一段时间以后，你说这个过了期了还得就增加这个罚款处罚的这个力度，对，逾期不处理还有很多的麻烦。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是旅游旺季，被骗的人可不在少数了。那记者呢把这个情况就反映给了海淀区交通支队中关村大队啊，这工作人员呢向记者证实，海洋馆外边实际上确实没有地面停车场，在路边停车属于违规行为，对于假冒的这个管理员收取停车费的行为，他们也接到了其他的市民的举报，会尽快的派交警前去查处。 嗯，这事儿得鼓鼓掌哈，终于取缔了之后就不会再有人被骗了。 嗯、 当然，每次停车的时候，大家伙可能也没留那个心思，没留那个心眼儿、 哎， 来了停车收费员，咱就把钱给人家了，也没有看他的这个合法的证件有没有有效期过期的这种状况， 竟着急上里头玩去了。 是是是， 哎，这个当然了，你像去这种市中心里边的这个游乐场所啊，您要预估一下，尤其是在周末，肯定。停车是特别麻烦，咱干脆不如呢换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哎，到那儿去玩去。 这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绿色健康，而且还保证时效，是不是？ 还不会被骗呢。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哈、啊，说说您记忆当中的采摘的故事。 哎，对， 金色飞贼说啊， 飞贼 名网名， 这名字好、 啊。这个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啊，学校组织去摘苹果。 哦， 小孩嘛，边摘苹果边装进袋子里，还啃苹果吃。 嗯、不是，您不是啃完了再装到袋子里？ 哎，没，人家边摘边啃着吃啊。 哦， 这啃着酸的呢，那就顺手扔，然后再摘一个吃。 好家伙， 专挑甜的吃啊。 嗯， 因为能把苹果带出去，但是啊，带出去的苹果是有重量限制的， 得交钱。 哎，所以大家伙都在果园里使劲吃。 嗯， 吃饱了算是吧？ 哎，那小孩能吃多少？是吧？吃一个俩的就撑得不行了。 没错，而且不吃草的牛说啊。小学的时候啊，学农劳动，到农村帮忙收割。 哦， 记得曾经帮农民收玉米。 嗯， 那时候一棵玉米树啊，玉米树，玉米杆， 玉米， 哎，能长几个玉米啊？这个背着背篓啊，钻玉米地里掰玉米。 哎， 好几个同学都走迷路了，搞得人农民还忙着几块地里穿梭着找孩子。 这个所谓这就青纱帐。 后来学农不让掰玉米了，改捡麦穗了。 嗯， 反正我都没赶上过。 捡麦穗就不容易走丢了 啊， 因为那个麦子已经收。割完了就是在那个地里头，在那麦茬上去找那个掉下来的、 嗯、 或者边上没有割到的那个麦子。 你看这季彤一来了，还有好多听众朋友跟季彤打招呼呢。 哎呦，谢谢。嗯、 小骆驼九九最棒说啊，2002年孩子3岁的时候啊，曾经带孩子去郊区的果园采摘苹果。 嗯， 看着到处挂满树枝的果实，举手就能摸到的苹果。大人孩子都很兴奋， 没错啊，这个看见那个好吃的苹果在树上长了，小孩肯定特兴奋， 是吧？所以说这采摘乐趣多呀、 嗯、 这是亲近大自然的一种方式，是吧？ 王哥馋的直咽唾沫， 净说苹果了，你说能不咽唾沫吗？这还没吃晚饭呢。 还有别的吗？ 这大家伙还有别的好吃的吗？发上来看看呗、嗯、 好家伙， 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啊，说的是回忆当中那些采摘的故事。 嗯， 大家可以在定位号当中查找，我刚想说采摘大城小事，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啊。 好， 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路况和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该保养吗？不知道去哪儿好？ 还用去哪儿？当然是在家保养，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满额免费送卡拉丁上门保养，配件费不费，全免，正品保障，安全又省心。 400123456。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京银路口德胜口大桥的路段呢正在进行封闭施工，预计呢会在11月30号左右结束。目前呢过境的车辆可以绕行桥下的导行路段，提示过境的司机朋友要小心驾驶。而在稍早些时候，蔡慧英南路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过了新发地桥就会逐步恢复正常。路面上情况暂时就是这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你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这之前啊，这有人就说哎，我是著名摄影师，在微博上还转发了一则号称什么官方授权画册限量预售的信息。这一限量就吸引人眼球了是吧？ 是 近100名网友啊，交了钱之后迟迟收不到货，再一查，哎呦，这俩微博被注销了 啊！ 前天啊，这微博博主呢出面道歉，说呀，这两个微博啊都是自己操作的，并且我承认我是冒充摄影师，行骗。目前呢，这个博主啊正在联系已经付款的网友进行全额退款。 这是图什么许的呢？ 反正律师表示啊，如果这个博主要真的像他说的那样积极退款的话，那他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记者注意到啊，这个摄影师认证的官方账号啊，这个微博啊名字啊，这个显示已经不存在了。此外呢，众多被骗网友组建的微信维权群当中啊，近100人表示受骗了。经初步统计，一共损失金额7000多块钱。这前天啊，这一位网友啊发信息说啊，就是我同时操作了两个微博账号，发布了虚假信息，并且承认冒充摄影师行骗。我是这个摄影师的粉丝，这是真的有这个摄影师，但是我跟人没什么关系。我最初啊用人家的名字来注册微博，后来呀有很多网友朋友认为我是人家摄影师本人，我呢也就将错就错。本来呀打算私人印刷盗版人家的画册来售卖，结果呀没印出来，我没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发货，索性我一紧张我就注销了账号， 消失了。 此外呢，这名博主还表示啊，我呢已经认识到错误了，我会积极退款。目前啊，已经有数十名受骗网友表示已经收到了退款。对于这件事呢，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张雪东律师表示，如果这博主啊真的像他所说的，给这么多名上百名的这个网友啊都退了款，那么他的行为就不构成犯罪。 所以在这个网络上啊，大家一定也要特别注意啊，您这个别盲目的就把钱汇给人家。 反正这事儿啊，这个退了十几个，这事儿还不算完，全退完了，这事儿才能算这个盖棺定论是吧？ 没错。 这期待这事儿能有一妥善的解决。 好。哎呀，相比起前面那个这100多位这个网友来讲啊，还算幸运他们啊， 好歹钱回来了是吧？ 钱还有人承认给退 啊。 这个姚女士呢，比起他们就倒霉多了，这个钱不但没人给退啊，自己的东西还没了。 哎呦， 这个姚女士原本是打算8月份就出国，哎，所以呢这个前些日子呢，她就把这家里的东西啊收拾收拾，要给她寄回到四川老家去 啊。 看来呢就是说出国的时间比较长啊，可能在北京这儿呢也就是临时的租住啊，这个房子把它退掉，把东西都寄回去就完了。可是没想到找了一家骗子物流公司，他不但在交完了350元的运费之后联系不上这个公司，自己的全部家当13个大箱子啊，这个装东西的箱子也不知去向了。所以日前这个姚女士已经报了警了，警方目前正在进行调查当中啊。这个事情的原因是这样的，这个姚女士呢找了一个男朋友叫小麦啊，这个化名啊叫小麦子的麦。这个小麦呢是这个澳大利亚籍 啊，外国男朋友。 对，他呢就打算在8月中旬呢和姚女士一起回他的老家，去澳大利亚 啊。 估计是待会结婚呀还是怎么着的吧， 带回去看看啊。 对，最起码呢在那儿待的时间应该比较长了。所以呢机票也买好了，签证也办好了，姚女士呢就准备把家里就是现在她在北京住的这个地方的这些东西邮寄回四川老家。 于是呢，就让小麦说你找找有没有这个物流公司啊，能给寄呀、啊。 嗯， 哎，小麦就在网上查了一个名字叫北京新捷顺达的这么一个物流公司，约定好了7月25号上午呢是上门取货。 嗯， 当天几名工人按时上门，但是小麦呢就觉得有点奇怪， 怎么了？ 说这些人上门取货，他连秤都不带 啊， 也不知道这运费是多少钱。小麦呢就拨打了物流公司的电话，联系他们的经理，说这个你看你们也不称重，说你到底按什么收钱呢？ 是啊， 哎，经理那边呢就说出来一系列的方法，最后商定了价格是每斤1块钱啊，这个13个箱子共计是应该是350斤吧，哎，这个就收350块钱。 嗯， 于是呢他们呢就交了350块钱的运费，工人们就把纸箱子拉走了，但是呢没有提供任何的票据。 哦，也没给写个单子。 哎，工人说我们还出来的时候忙啊，我们也没带。是这样吧，那个人文您跟我们经理联系了吗？这个到时候您再跟我们经理联系一下，他给开一个票据，到时候再给您寄过来或者送过来。嗯，哎，这小麦呢就给经理打电话，经理说没问题，放心吧，马上给您开这收据。此后过了好几天，这小麦一直向这经理索要票据，对方就一直推脱，直到前几天对方的电话突然无人接听了，他才意识到可能被骗了。 嗯， 他说除了家具以外，家里的东西都在里边了，这个身上现在我们就剩下证件和护照了， 所有家当都被人拿走了。 哎，对了，那么又打这个公司的服务热线，但是呢这个座机已经是暂停了服务，记者又多次拨打那个小麦提供的经理的手机，始终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这样呢网站上呢就也没有提供这个公司的地址等等一些其他的联系方式。 嗯， 因此让他就是记者也没联系到这个物流公司的工作人员。随后呢又在这个北京市企业信用网的这个信息网上进行查询，也没有查到这家公司的登记注册信息。这前天下午姚女士已经报了警，现在警方已经是介入了调查。 嗯，反正这事儿确实是啊，这个也不能图便宜，但你说这事儿也不算便宜。嗯，这350块钱运费， 哎， 还真的就是有这样鱼目混珠的这样的这个店啊。嗯，确实在网上招揽这样的生意， 现在这个网上的这个服务这么多啊，一定要辨别真伪啊，这确认之后再给这个钱或者再发货， 得擦亮您的火眼金睛是吧？ 没错。 最后快速跟大家讲一故事啊，这 4S 店呢告知车主小王说，你这项目啊，这我会对你这车进行修理。 哦， 经过鉴定之后啊，这部分的维修费用不合理， 哦， 大大超出了保险公司赔付的数额，所以这小王就开始起诉啊，要求 4S 店给予3倍赔偿。 嗯， 今天呢记者从海淀法院获悉， 4S 店呢被判定存在过错，应该赔偿小王的损失。 哦， 但是啊没构成欺诈，所以你那3倍赔偿那事儿不行。 嗯， 法院审理认为啊， 4S 店呢维修之前虽然跟小王说明了维修项目，但是这小王也不是业内人士啊， 对， 你光跟人报个名，人家也没法判断你这维修内容是不是合理。 嗯， 是不是到位的是吧？ 嗯， 所以啊 4S 店应该承担过错责任。你不仅跟人说完名，你还得说说你这都什么意思，修什么东西的哈。 对， 对小王的损失应当给予赔偿。 嗯， 不过呀这个案子当中 4S 店维修前就对于这个修理的项目告知了小王，所以啊法院认为这个欺诈还算不上。 嗯， 最终这个3倍赔偿这个请求就没支持， 就是把多收的那个钱给他免掉了。 哎，没错，其实这就是法律的公正和合理性啊。 嗯， 维护你所有该维护的权益，当然了这个过度的维权当然也不会得到支持。 哎， 一切还要照章办事是吧？ 对，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记忆当中采摘的故事。 嗯，看来不少的朋友呢都有这样的回忆啊。 你看说的好吃的，你这真的来了。 是啊， 张小辉说啊，以前跟妈妈一起摘过一种野菜叫做猪毛菜。 哦， 长得就跟毛一样啊。 嗯， 带回家洗干净，用开水汆一下，剁碎，砸蒜末，盐少许，热油浇上。 嗯， 再将芝麻炒香擀成碎末， 哇， 也撒在拌好的野菜上，用玉米面饼卷着吃。 真好吃， 至今难忘啊。 哎，前两天我们还在这个花园里摘了好多那个马齿苋，然后用水焯一下， 啊， 凉拌吃也挺好的。 反正我记着我小的时候马齿苋是干嘛使的，就是被蜜蜂蛰了之后，嗯，捣碎了， 啊， 敷在那个被蜜蜂蛰的包上就会消肿。 你说的那是生的。 哎，都差不多。 嗯， 这个货什么一串字母这位朋友说啊， 我插队的时候啊，跟村里的小孩去松树林采松蘑，松树上的蘑菇，雨后蘑菇长得特快特快啊，那伞啊一会儿就开了。回到村里那小溪流当中啊，洗完回去那小男生啊已经逮了小公鸡，做了一锅小鸡炖蘑菇，可是不好吃， 不好吃、 啊、一大锅都送人了，不好吃不好吃，好不好吃您都不能乱摘啊，这个野生的蘑菇会出吃出事儿的， 刚说了 是吧？这那时花开说啊，小时候回老家还爬过树摘枣呢。 哎，摘枣比较多， 有刺儿啊，扎手啊。那时候玩的那叫一个嗨呀啊！我爸回老家接我的时候，愣没认出我来，我已经跟农村玩融入一体了。 嗨、哎，我以为扎的都肿了呢。 没有，他说啊，在农村待了半年，那个口音都变了。 你瞧瞧， 反正说到这个采摘的回忆啊，这满满的都是这个曾经甜蜜的故事，是吧？都是大家伙的童年啊。虽然说我们长大了，但是还是有这样采摘的机会啊，带着家里的孩子一起去体验这样美好的人生吧，是吧？今天的大城小事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刘继彤，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明天见， 再见。 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速度七十迈，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速度七十迈，心境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我点， 嘛呢？ 买理财代缴费，零手续费转账， 什么神器？ 中信银行手机银行，更有新金宝让你天天涨薪，我爱死它了。 APP 下载或赴中信银行任意网点即可办理。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每日忙碌，有太多情感无暇表达。北京音乐广播6月隆重启动“百字情书”大型征集活动，拿起手机，用100个字写下您心中的亲情、友情、爱情。100字虽短，爱却很长。关注 FM97.4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可投稿。百字情书，说出你的爱。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嘿，水娃娃，咱们打水仗吧。 不不不，我才不要白白的死掉呢，咱们还是躲猫猫吧。 好啊，我来找你啦。 嗯。 在哪儿啊？ 我在净水器的过滤桶里。 你在哪儿呢？ 我在奶奶的洗菜盆里。 你在哪儿？ 我在妈妈涮拖把的水桶里呢。 哎，水娃娃，你到底要去哪儿？ 我得走了，我去抽水系统洗个澡，很快就能回到你的家了。 我等你回来呀，我等你回来呀。 节约用水，从每个家庭做起。 现在是北京。